面對批評，家人有什麼看法？林鄭月娥說不能展開討論，一討論就會很傷心，當談及家人她就會眼濕濕，家人為她作了很大犧牲，彼此心照，個仔和丈夫不會要求她公開多謝。新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已经辞去区议员职务，至于会否进一步减低民主党参选立法会的意欲，他说不同人对区议员辞职潮有不同解读，重申民主党将在九月的会员大会时决定参选与否。罗建熙指政府连日来对有关区议员宣誓的讲法模糊，形容情况十分困难，他希望在确定的环境下工作，加上财政负担的考虑，所以决定请辞。他批评政府至今未有清楚交代区议员符合誓言的准则，做事手法无法令人接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6月23日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阻断你唱歌先吓，欧生唔好意思。我哋嘅主题曲咧，今日播咗呢个咩版本啊？都系一样啫，都系嗰首歌。因为咧，我哋咁多年咧，都系同一首咧做主题曲。 咁因为大家我希望啦，大家已经习惯咗超过21年嘅一个节目，不断咁做，冇间断过嘅，真系自己都有少少感恩。无论你系春夏秋冬，而家盛夏嘅时间都冇问题，我哋都一样喺2000靓哥再重聚，为你 cool off 一下啊，将呢啲气温咧稍微减翻低啲，抒情啲。听下啲钢琴声啦，又自然系轻松啲咁。多谢晒 Vince 嘅钢琴，当然咧佢会有把靓声，不过今日咧戴住口罩，等一等先。跟住就阿乔啦，我哋嘅铁三角，仲有就系、是。我哋要唱一啲好抒情、好靓嘅歌去降温，因为天文台朋友话俾我哋听咧，将会系28至34度啊，讲紧听日好热啊，咁啊，希望将呢啲酷热嘅气温咧稍稍下降一下。而家全球都系咁，周围都40几度，唔紧要嗱。今晚嗰啲歌咧有中文歌，有英文歌，而且咧点样讲咧就又希望佢凉啲，但系咧个直播室里面咧就好温暖。又唔係熱嗰挺，係温暖，係心裏面好温暖。因為我哋又見到一個家庭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喺香港又重聚啦。各位朋友，我哋今日特別嘉賓咧就係 Rita Gapio， 喂，醫生 ，Albert 哥哥，多謝你， 好耐冇見， 好多謝你，真係好多謝你。 哎呀，疫情咧，因為真係冇得見啊，大家都 係啊，咁唯有喺度見咯。 係啦，非常好啊，唔單止係你。因为咧，本来喺外国读书嘅，因为疫情咧，都要 stay 喺香港。 系啊， 因为这个女咧，我都叫做睇住佢大咯。 系啊，佢嗰阵时唔知几年班啊， 几年班就嚟噶啦，小学嚟噶，应该系 小学嘅时候嚟过 14， 系啦，啱啱升初中咁啦。 系啦，咁佢已经嚟过。其实咧，佢旧年问过我妈咪啊，点解啊？ 呢个系传统嚟噶嘛，传统嚟噶嘛。 哥哥冇请我哋去嘅， 因为旧年咧成差唔多一大段时间我哋冇嘉宾啊，自己连我都唔敢冇得翻嚟做啊，试过嘅。 疫情嘅问题 系啊，疫情嘅问题系限聚。连节目都限制，咁但系而家好开心啦， 系啊，佢好开心啊，咁我你想唔想啊？阿伟哥哥节目， 我哋一围台咧，唔使 A 餐、B 餐、C 餐啊，都一定可以坐得埋。Natasha， 你好啊，哇，真系好大个女喎，而家恭喜你，第一。就是咁大个女啦，第二咧，即系高度高过我，高过 Uncle Albert， 系咩？ 系啊，高过头先我离远度冇度，但系离远一睇咧， 冇着高踭鞋噶，睇清楚啲， 好高啊，好高啊！第三咧就系啱啱即系已经系攞咗个 degree， 大学毕业了， 毕业啦 ，congratulations，thank you so much。 但系咧唔系疫情咧，你就唔会黐住，冇得黐住妈咪啊，因为你要去美国嗰度攞个证书啊嘛。 系， 但系而家咧就唔使啦。 但系而家做家长系好惊噶，如果佢系可以飞去，我都唔想佢去咯。 系啊， 好 惊，即系有得有失噶，真系翻去你，如果嗱佢，举个例啦，我就有咁嘅经验啦，嗱佢要譬如毕业典礼啦，佢一定要翻学校啦，系咪啊？咁然后咧，你都要去噶嘛。通常即系你唔会 miss 噶嘛，系咪啊？ 我知，但我有同佢讲数嘅，我真有同佢讲数。我又阿女啊，妈咪几十岁噶啦，唔系好似你哋咁。 唔系平时就 OK 啊，而家咧就真系即系都要 concern。 唔紧要，我哋下年咧就会飞去睇阿妹毕业嘅。 哦，系啊，都可以补翻数啦。 系， 我啱又 阿妹喺英国， 其实好惊咯，搭飞机10几个钟头。佢上次有开始疫情嘅时候，佢喺美国翻嚟嘅时候，佢哋两个都系可以12个、13个钟头唔饮水、唔食嘢、唔入厕所嘅，佢哋 都得嘅， 黐线嘅佢哋。 系，不过而家啲我哋冇办法可以计算到嘅。 我啲几廿岁唔 好啦 ，Natasha， 咁你睇住阿妈啦，下嘢去。 Of course。 尤其是喺搭飞机嘅时候，咁啊。Anyway，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因为魏医生咧，咁同埋 Natasha 已经上过嚟，大家都可能。咁啱已經聽過好兩三次添，如果咁多年嚟講，起碼三四次，係啊，十幾年啊嘛，加咗下，都唔算多嘅。 十幾歲變廿幾歲，變十幾年咯， 變咗廿幾歲，係 咯， 咁啊變咗大學畢業嚇，而家咁啊阿女咧，嗱，他上我不嬲 ，uncle 都話好欣賞佢嘅，咁佢好有音樂感啦。即係雖然唔係職業歌手，但係咧佢就好似職業水準咁，中意啊，即係。完全咧係完全冇咩束縛地唱歌， 佢仲有協唱呢一樣嘢啦，我唔知點解。 應該㗎，一定要㗎，少少最好。 但喺屋企唱到好有confidence 過，好有信心嘅喎，嚟到呢度就。 咁系咪佢一系想唱咁耐冇见，因为唱得好听啲俾 uncle 听嘛？系咪少咁所以有少少系应该嘅。不过一唱咧就收唔到声噶啦，即系一路咁唱。哎呀，仲有冇啊？仲有冇啊？咁不如咁样，我哋嚟开心下啦，即系又开心见到你家庭咧可以有即系两个团聚先。 不如咁啊，我哋唱一只三个人一齐唱嘅歌啦。 好啊， 有只歌叫《三人行》。 咦，你喺阿 Uncle Lam 嘅林子祥 Uncle 嗰度都唱过个嘅 concert 嗰度啊？ 系，不过都系几多年前噶啦，两三年前啦都。 几年前啦。 系啊。 好啊，五年添啊。 五年噶啦。 阿女话。 记性我都唔记得。 Natasha 话五年啊，哇，真系。 2016年啊。眨眼啊！ 2016年嘅时候 ，OK， 咁啊，当然林子祥暂时咧就同阿林德信唔知去咗边度食嘢，咁啊，我哋都可以三人行嘅，因为我哋张台有三个，可以喺2000靓歌再重聚，今晚同大家喺屋企听紧嘅，喺外国听紧嘅人士一齐当团聚啦。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深近思，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亦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自是。有长路泪相伴漫游，听着笑着多大门口，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家， 漫长漫长路家， 我伴我闲谈， 我伴我闲谈， 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家， 你哋三個都唱得幾好啊！ 哇，好似啊！ 咩啊？唔係，佢一陣打電話嚟，我錄低咗佢先。係 voice message 或 WhatsApp。 好好精彩嘅一隻歌啦，咁啊來自即係我哋我同阿 Lam 都好中意嘅 Peter Paul and Mary 有隻歌叫 Unicorn Song。 呢隻歌有英文版嘅。 有。 係啊，我哋有唱過英文版嚟嘅。 Unicorn Song 咧叫做 Peter Paul and Mary 都係三個人嘅。係。咁阿 Lam 就。即係好中意唱 Peter Paul。 第日我哋再嚟咧，就唱英文版。 可以 anytime， 一陣間得噶。如果揾到歌詞嚇，不過今日咧就真係準備咗太多歌嚇，因為我諗未必唱得曬。但係啲歌咧，多謝 Rita 同埋 Natasha 咧，佢哋揀嗰啲歌咧，全部我哋都嚇啲嘢好聽。哎呀，啲嘢好中意，即係嗰啲嘅。 其實如果要拎嚟咧，我可以好似你咁啊，你後邊嗰 係啊，有成書好似圖書館咁啊，嗰啲叫歌書圖書館。 啊， 即係全部係歌詞嚟。咁呢個都係一啲Natasha 覺得佢哋使乜得咁揸住個電話咪得咯？好 啊，係啊，佢哋真係咁 嘅。但係咧，我你知唔知我係好怕嘅，因為啲電話嗰啲咧， 嗰啲光， 佢成日咧有時我唔係怕光嘅，即係第一係細啦 嚇， 即係我哋好怕細粒嗰啲字。 係咯， 睇到嘅，不過又可以捽大，但係咧有時一個唔覺意嗨到， 唔知變咗。 但係你唱緊噶嘛，你咪即係好驚噶嘛。 但佢哋唔係咁諗㗎。 仲有一樣嘢最慘嘅。即係譬如你某某嗰啲咩歌詞庫啊，即係嗰啲嗰 bank 啦嚇 ，lyrics bank。咁佢突然間咧，佢譬如唱咗你三人行咁嘅，佢突然間有一句咧係我哋係乜乜乜乜乜啲乜咩歌詞，我照唱出嚟啊！有一次直唱啊，直情嚇咩又冇錢啊？點解會咁？原來佢無端端加句喺嗰度，因為佢要即係塞佢個 logo。 你而家明唔明啊？明明點解我同一個 Albert 都係咁樣，中意係成副歌詞喺度。我就算我教啲學生咧。我話你下次呢一隻歌你印個歌詞出嚟，佢哋唔肯嘅用 iPad 咪得咯，唔環保啊你！佢話我。 就尤其是我哋咧，我哋咧就如果睇嗰啲歌詞書係舊嘅咧，仲好，因為係我哋自己用手寫嘅， 又 好有感情啊。咁有其中咧，我諗你個歌書裏邊係有呢一首，你好多中文歌，我真係感謝你啊！因為以前人哋話 Rita Kapil 唱英文歌嘛，其實魏醫生唱好多中文歌嘅。呢只叫做《阿信的故事》，咁啊叫做信啦，下一個字。其實音樂係咁啊，係。 我放到咁大都仲要戴眼鏡。 你放到咁大我都睇唔到嘅。 嚇！呃人。 梗係啦，我睇到，不過唔明你寫咩咧。佢全部而家咧仲係用英文拼嘅，爆個秘密俾你聽。幾熟嘅歌佢都用英文拼嘅，等我睇下先。寰宇清風，可以相擁有。啊，OK， 發音錯。寰 宇清風，可以相擁有。關注共愛，不可強。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流汗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相守，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 想挽留看似荒谬，求感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奋斗。 多谢 Rita， 韦医生的信啊，咁阿女好西化嘅，平时讲英文嘅，不过唔知佢你明唔明我妈咪唱咩咧？头先嗬， 都明嘅，大部分都识。 不过你而家唱呢一只咧，就应该妈咪一定接受晒，因为呢只歌咧叫做 L O V E。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即系谂起温拿嗰只先系嘛，不过 Love 即系呢只歌嘅歌名咧，我谂有成三四个唔同嘅版本，有好似系有 John Lennon 啊，有好唔同嘅，不过唔系呢只歌嚟嘅，呢只歌我好中意嘅 ，Nat King Cole 嘅版本嚟嘅，咁诶，当然啦，今日 Natasha 咧就有佢自己嘅版本，啊，佢咩都重新设计过嘅，唱歌嘅风格， 唔系好似佢读嗰啲嘢咯， 冇 错 啦， 设计 读时装设计系咪？ 系咯 ，fashion design。 不過睇樣子都知噶，你行出街，人哋啲人估你讀乜嘢，人哋都估到你。 通常啲人估音樂噶， 係咪啊？ 係，都係 art 嘅一樣嘢嚟噶。 都係啊，即係唔係音樂就係做設計嘅嗰啲嘅。音樂都似，音樂都似。係啊，因為而家即係呢一代嘅應該係咁樣樣。如果我是新人咁啊，好似我咁行出嚟，你唔有冇人信啊？咁舊嘅你個樣，啲裝扮係咪 ？Anyway， 九點半嘅新聞報道咧，我哋還有兩個半小時嘅二千靚歌再循序啦。咁我哋就每個星期。Natasha， 你記唔記得我哋幾長啊個節目？你記知唔知今晚幾時先有 到？ 係啊， 去到十二點。 係啦，哇！你都可以嚇，啲中文唔錯，幾好嘅。即係呢個媽咪咧，啊 Rita 即係教得幾好。即係雖然佢好，即係佢哋一定係西化噶啦。咁但係尤其是佢係姓咩嘅？請問 Rita 啊？ 姓黃。 係姓黃嘅係嘅嚇。咁但係媽咪咧係姓 Capio。OK， 可能講英文，不過咧真係啲中文發音好準確。非常好。九点半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唱中文歌同埋英文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機場停機坪搬運男工人確診新型肺炎，當局列為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相信患者在機場工作環境受感染的機會較高。梁子超說，患者雖然在停機坪工作，但仍然有機會接觸到機組人員或乘客，亦會經常接觸貨物或行李等。如果有機組人員或乘客確診，或者他們的行李等受病毒污染，患者或會因而受感染。雖然由物品傳人的機會相對人傳人為低，但不能排除可能性。警方拘捕四人，涉嫌行劫、串谋洗黑钱同贩运危险药物。案中事主在月初在网上相约一名少女到清水湾道之后，被三人行劫。警方说，31岁男事主案发当日以私家车接载一名相信未成年的女子，驶至清水湾道近亚公湾时，一架客货车尾随，客货车上有三人上前，先后破坏私家车车窗和袭击事主，又劫去事主的手提电话，并要求事主提供网上银行密码和转账55万。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拘捕一男三女，年龄介乎18至34岁。警方同时检获大约3.6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82万。媒体自由联盟21国就《苹果日报》关闭和工作人员被捕表示严重关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回应，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粗暴干涉，是对特区法治和司法独立公然践踏，予以严厉谴责，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称，媒体自由联盟的部分成员暴露险恶用心，敦促媒体自由联盟有关成员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包庇反中亂港勢力，停止打著新聞自由幌子，從事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勾當。較早前媒體自由聯盟21國的聲明指出，香港當局利用國家安全法壓制新聞界，是破壞基本法和高度自治的一個嚴重負面行動。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生活中每一件琐碎事都是活着的点滴， 艺术就是由每一点每一滴提炼出来的精髓。 五位艺术家经过五年的酝酿，塑造出今次这个展览。 我们五个来自艺团 Lola Lola， 五年前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展览，那今次呢，我们希望五年后呢再重新以一个艺术的形式呢做一系列的作品呢，去看看同五年前的自己有没有分别。那个题目为什么说说什么都没什么所谓啦，其实因为有阵时很多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琐碎事都是我们一些创作的灵感啦，我们是希望藉着我们的作品去表达，多于可能用一些文字叙述或者去解释，所以个题目就叫做说什么也没关系啦。 郑咏仪、方子亮、何千恩、洪宝宝、卢可儿五位艺术家各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就等参展艺术家之一洪宝宝介绍下今次的展品。 郑咏仪啦，咁佢就做了一系列的画作，围绕住一个主题，可能是冇一个很好的办法去好好咁样道别咯。何千恩啦 ，Jenny Ho 啦，系用剪纸去表达，咁佢其实比较 poetic 啲嘅，佢描述一种对浪漫嘅逃避咯，佢就用简约嘅线条剪出对自己坦诚直接嘅解剖，因为剪纸对于佢嚟讲咧系非黑即白嘅，咁线同空间咧都系冇灰度而言噶嘛，即系剪咗就系剪咗啦，系好清晰同利落嘅，咁佢就藉住剪纸呢样嘢咧，就去描述自己内心嘅感觉。 即日起至八月十。香港艺术学院艺廊 展览，说什么也没关系。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消失恐惧。 唔该晒 Donald， 有冇见 Donald 啊？最近 冇啊， 冇事系啊 ，OK 噶，佢 OK 噶，即系佢如果想行快啲，佢坐轮椅咯。咁但系唱歌得嘅吓，冇问题。最重要嗰样嘢啊，最重要咧又可以唱到歌就得啦吓，阻唔到佢。唔该晒张伟文，会学佢唱歌啊，好热啊！大致天晴啊，但系部分地区有骤雨啊。明日日间酷热，气温咧介乎喺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啦。咁啊，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咧，天气都会继续酷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不过本周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咁啫。而家咁夜啦，睇先9:39唔算太夜啦。30度嘅气温啊，竟然啊，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不过唔紧要，2000岭哥再重聚，将呢啲稍微舒畅嘅夏日微风送俾你。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两母女，哇，已经系咁多年咧，即系已经成为咗一个我哋定时嘅相约， 系啊，一个习惯嚟噶啦， 一个习惯嚟噶啦吓，应该第四次啦。Natasha 记得好吓，由13、14岁咧，一路而家变咗咧， 25岁， 25岁啊，即系超过咗10年时间，真系由细唱到大。OK， 咁希望咧，即系二千岭哥再重聚咧，里边都即系充满咗即系每一个家庭嘅即系温馨嘅感觉，包括韦医生啦，Rita Capio 啦，咁你觉得 Natasha 系咪？即是他直接遺傳你，因為遺傳了你家族那些音樂的 genes。 首先我就覺得呢，他是遺傳的第一、第二就是因為他小時候我就真的，他在我肚子裡我已經真的經常播音樂的了、出了世之後都是離不開音樂給他聽的，是的，真的沒有停過，一直給他聽、首先不要覺得怕吵，你知道有時家人會覺得他要睡觉要喝奶，你就不要播到那么大声。 即是你的 BB 已经播给他听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的，他两岁的时候我都说他可以整只 Whitney Houston 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是噏晒出来。 这么夸张？ 是我不信的。 连 lyrics？ 是啊，我揸紧车，我在度后镜看到他嘴噏噏咁样，喐喐咁样个嘴，我问他 What are you doing? You know the song? 他说 Yes。咁佢咪跟住 唱晒， 系啊，两岁啫喎， 哇，两岁， 系啊， 唔系唱普通歌，唔系唱嗰啲叮当啊嗰啲， 唔系啊， 而系唱 Whitney Houston 喎， 就可能佢细个我成日灌输呢啲音乐俾佢听。 你 Natasha， 你觉得系咪因为咁样？细个 系咪？我觉得嘅，我 觉 得系， 即系冇理由喺学校你又明啦吓，点解个个同学都未识嗰啲，你全部识唱晒？ 佢喺学校赢晒噶啦，唔开心嘅有时， 有啲唔开心， 因为佢好中意唱歌噶嘛，夸人唔收佢啊。 诶，呢个正常嘅。 唔系啊，因为佢把声比较厚啊，唔啱咯。 正常嘅，正常嘅。我以前诶学校，不过咁啱冇夸人啦。我去到中三先发觉自己原来可以识唱歌。你谂下我啲小学几惨啊！即是我在、竟然冇人欣赏。一样的，一样的，这声不啱唱 choir 啊，你的声音先生是这样 讲。但他小小个已经是这么厚的了，把声音。是真的。 不是主要不是，我想都不是因为这样的，是他的性格，我觉得。即是如果他这种唱歌的 style 去 choir， 你一定被人赶走。完全都不是跟个框的，即是 choir 要齐。 所以妹妹咪有少少有 jealous 咯，因为他又很恨，即是好像家姐这样唱 solo， 点知他没有那些声音、学校就拱了他 choir。 哦，即是 sense 不同的，即是唱歌的方法啊风格啊。 是啊，所以咪睇到咯，细女嗰个 style 唔同噶，佢个 style 都唔同的。 咁又搵一次佢喺外国读紧书啦，一翻嚟可以三人行啦，真系阿妈带住两个女 啊， 非常好。咁啊，今日嘅二千岭歌唱重聚咧，就真系家庭重聚嘅感觉。唔系话要讲风凉话，而系真系多谢疫情咧，令到好多本来即系天各一方嘅家庭咧，反而咧好多学生翻晒嚟啊嘛。咁咪翻唔到去。 我个女翻唔到你啊，另外一个。 哦，因为英国。 系啊，咁啱就系。 突然间 11:59。 系啦，叮叮一声就系噶，一分钟就斩断咗，唔紧要，好快嘅啫。咁啊， 训练下 FaceTime 咯， 系啦，训练下佢啲自立能力，都系好事。 系， 多谢 Rita 咧，拣咗好多中文歌今日。 冇客气，冇客气。 不如唱只你喺有咗呢个 Natasha 嗰阵唱嘅一只歌，点解咧？嗰只歌咧就系你摸住个大肚腩。 有了你啊！ 有了你啊！我而家就唱歌俾你听啊！你明唔明啊？I have you 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See 咩？ 有少少眼濕濕添。 係啊，好投入啊！我睇到你啊，真係。梗係啦，如果一路唱，我估咧一路諗起你，即係抱住個大肚墩嘅時間咧，懷住阿 Natasha 嘅時候咧，一路播住歌，仲有咧就自己嘅心裏邊一路唱歌俾佢聽。唔知你喺個媽咪個肚嗰度聽唔聽到佢唱歌嘅咧？ 應該聽到啦，成日隻手喐嚟喐去，你都唔知做乜好似指揮咁。 係咩？係 啊，即係 打曬拍子，打曬拍子，真係 feel 到嘅嗬。 係啊，直正係上跟住落咁隻手好得意。 不過有一樣嘢可以。即是 proof 到的就是说原来胎教真的得的、所以胎教就是未出世就播音乐啦、甚至唱歌啦唱歌就一定听到我觉得、因为即同一个系统来的嘛没理由那个那么大的共鸣感我听不到的嘛所以呢就即震震震震震、我又了你又了你跟着就一出世差不多都想唱歌的了所以两岁就成啲英文歌唱晒，跟住咧，所以嗰啲尤其是我谂细个都系俾英文歌佢听啦。啊，嗰阵佢咁， 中意俾 R&B 佢听 ，R&B 添， 系啊，中意俾。 所以佢而家佢唱歌咧，就是、好 R&B 嘅 style。 而家啲小朋友出嚟，个个啲歌手都一开口就 R&B 噶，其实系。 系啦。不过咧就好奇怪，但今日好彩啊，因为 Natasha 拣咗好多。佢自己風格嘅歌，不過係好多舊歌，竟然梗係媽咪教你㗎，係啊！你知道你係都 認識公公教嘅，其實細個嗰陣，公公會播好多呢啲俾我哋。 哦，公公喎、啊，係、啊、 甚至乎教佢彈吉他都會有咯。 公公 係 公公係直情係 jazz guitar 嘅大師啊！我係啊，我真係好肯定，即係香港嘅 jazz guitar 大師，係、有共工喺度，唔怪得你嗰啲啲歌嗰啲味道啦，係、真係啊！咁啊，共工有冇教你唱呢啲 dream 啊？呢啲 dream 啊，有冇彈過俾你聽啊？ 都有彈， 都有噶嚇，佢嗰啲吉他真係好厲害，好犀利，自細聽到大噶。呢一其實呢只歌咧好甜嘅，你知唔知點解？我諗你唔明白，阿 Rita 都未必明白。其实一只我哋叫做呢只朱古力歌，Miss Chocolate， 点解咧？因为咧嗰阵咧有一个好成功嘅 Chocolate 嘅广告电视嘅，咁佢就攞咗呢只歌咧，攞呢只好旧嘅歌嚟做只歌嘅 theme song。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人都唔识呢只歌噶，原本因为呢歌好旧噶嘛，旧到即系超过半个世纪，就系、是、个。靠嗰個廣告咧，開始啲人咦呢歌唔好聽嘅咁。不過當然啦，你唔會知啊，你都未出世。而家送一粒好甜嘅朱古力俾你食。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your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Stars fading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your worries pop up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er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Mm-hmm. So sweet.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呢一嚿歌差唔多即系由50年代开始，一路所有嗰啲大歌星，无论男无论女，都有唱过，都有用佢哋嘅风格重新演绎，即系名曲嘅一首啦，吓，即系宝藏嚟嘅。咁喺香港咧，唔怪得头先真系提醒咗我，唉，我哋细个真系之前嘅迷你爹哋啊 ，Rita， 即系佢阿 Natasha 嘅公公啊，我真系特登去走去睇佢弹，好犀利。Tony Carpio 咧系香港嘅爵士吉他大师，咁所以咧就即系一路咁样一代传一代咧，的系嘅 Natasha，thank you 。时间真系过得快啊 ，Narita。 系啊，咁就十点。 以前系人哋个， 唔系啊， 呢啲系湿碎啦，呢啲系湿碎啦，你又一生啊，真系啊，个女又突然间咁大个，嗯，真系恭喜。 我唔想佢大个， 系， 想湿翻个个肚度再嚟个。 有线女啊，真系好 sweet， 好可爱。 系咯。 唔緊要啊，大個咗而家做要叻女啦，而家已經揾到份工添，唉，恭喜曬，唉，唔想講，即係我都做爹哋噶嘛，都知嘅嚇，即係如果話佢哋好中意做一份工，咁佢又揾到喎，咁中意讀一樣嘢，佢又讀到喎，咁又係會內心好高興嘅。不過時間過得快唔緊要，時間係一定會向前行嘅。 Right. 每當變幻時嘅時候咧，系啦，一讲阿边时就有反应。 你唱先定我唱先？ 你唱先，我唔知道你唱咩 key 噶嘛，不过一定啱嘅。 怀缅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虚，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别幻时，便知时光去。常陶醉，想到旧事，欢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了？石头它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失去，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韶华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 写得真好啊！啲歌词，多谢卢国沾嘅歌词。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尤其啲小朋友咧，可以喺 B B 嘅时候啦，真系有时啱出世一嚿饭咁嘅啫，即系一嚿嘢咁样，唔知咩，系成日识瞓觉啊、饮奶同埋噗噗咁样啊， 几开心 系啦。咁诶，真系只歌写得啱嘅石头，好似他朝成翡翠，而家已经原来哇，见到佢嘅 talent 开始慢慢散发出嚟，做妈咪嘅真系太开心。差唔多十点啦，一阵间新闻后再见。 大会时决定参选与否，罗建熙指政府连日嚟对有关区议员宣誓嘅讲法模糊，形容情况十分困难。佢希望喺确定嘅环境下工作，加上财政负担嘅考虑，所以决定请辞。他批评政府至今未有清楚交代区议员符合誓言的准则，做事手法无法令人接受。媒体自由联盟21国就苹果日报关闭和工作人员被捕表示严重关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回应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粗暴干涉，是對特區法治和司法獨立公然踐踏予以嚴厲譴責，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發言人指稱媒體自由聯盟的部分成員暴露險惡用心，敦促媒體自由聯盟有關成員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包庇反中亂港勢力，停止打著新聞自由幌子從事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勾當。较早前媒体自由联盟21国的声明指出，香港当局利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新闻界，是破坏基本法和高度自治的一个严重负面行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1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8日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 like 你嘅时候，咁你捱唔捱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18/22好日子 ，RTHK Radio 2。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有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属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互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假添温 唔該曬 Danny 陳百強，一個叫做盼三年，真係咧 ，Rita 同埋女女 Natasha 咧，就好似起碼都三年冇嚟，咁所以我盼咗三年，終於又可以重逢啦。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就係魏以山、Rita Capio 同埋佢嘅女女 Natasha Wong Wong Wong OK。好，咁啊 ，Albert，Albert，Yes， 你睇下我嘅唐家姐啊，仲 细啦，我哋 佢影埋相啊， 影埋相， 佢录咗啲嘢，唔知出唔出得街嘅咧？ 佢出得街啩？ 我唔知啊， 我睇下佢讲咩先 啦。你听咗先？ 我哋而家就即系我好少咁样试啊，而家揸住阿 Rita 个手机咧，我哋头先，阿 Teresa 喺度通紧电话，不如叫阿 Teresa 同我哋联络下啦，我哋即刻 on air 紧噶嘛，佢都可以听紧我哋噶嘛。 佢话而家 search online， 我谂佢啱啱起身定系咩啦？ 系啊，呢个钟数系。朝头早啫喎， 系咯， 佢咪喺 Toronto 啊嘛， 系啊， 系咪啊？咁啊，听下先。 跟住落嚟呢一嗱，你听下先，我讲下嘢先。你听下出唔出得街先？ 我听咗先啦。如果唔系佢，我唔知佢 以为佢闹我哋。 佢唔好话闹嘅，好眼瞓啊，咁样咧，咁样就唔好意思。 点样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拣咗啲英文歌嘛，我想送俾我唐家姐听啦， 送俾 Teresa Capio， 同埋我一个朋友 Fernando。 OK， 系啊，佢啱啱 text 我，咁佢话系啦，同埋所有听我哋节目嗰啲人， 呢三。这歌我想个个都喜欢的，因为三只歌都来自 Carpenters， 抒情好听温柔。今天特别嘉宾 Rita Capio 魏以山。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And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wonders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And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咁就算名曲，當然大家都熟悉嘅叫做《Close to You》。 跟住呢一隻咧，就其實我好中意唱歌噶嘛。我第一隻歌學嘅歌就係呢一隻啦，《Superstar Carpenters》。 哇！當年個個女仔都好中意《Carpenters》，當然包括呢隻超級巨星嘅歌《Superstar》。 Francesca Superstar。我哋喺多伦多嗰边有个 Superstar， 同我哋联络紧，一阵间咧我就会播佢把声出嚟。Rainy days and Mondays， 希望听日唔好系 rainy 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who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s it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Talk it out. We know what's it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另外一首 Carpenter 的歌叫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咁当然啦，如果系礼拜一又落埋雨啊，因为已经啱啱又要翻工，真系好忧郁。唔紧要，不过听日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会系天晴嘅，即系好似今日咁晴朗啦，好嘅天。我谂多伦多嗰边都应该好天嘅，都好热嘅。头先我哋讲紧你个唐家姐咧， 杜丽莎 咧，佢而家啱啱起身啊，佢话我听下佢讲咩，同我哋香港啲朋友讲两句啊嗱， 好， 听下先。我用你个电话吓。 Hi everyone. Hello, Albert. Hello, Rita. 你哋好嘛？好挂住你啊！我呢度朝头早啊，我系杜丽莎。系咪 Natasha 喺度啊？ 系 恭喜你 ，Natasha。How are you? Hello, my dear niece.哎呀好挂住你哋啊。你哋开心啲唱多啲歌啦。 Okay. Okay, 我而家听你哋啊。 Alright. 哎呀我知道而家就搵到个开咗个即 online 嚟听啦。咁听到 Natasha, 你都同返Auntie 讲咩啊 We miss you so much. 係啦，我哋好掛住你啊。其實我哋個節目都好掛住佢，因為啊 Teresa 都即係 有啊，有上嚟， 經常上嚟呢度。咁啊，我哋佢一上嚟咧，我哋開心啊，因為佢唱啲歌哇，你知啊，真係即係好好放嘅，佢唱得好好好聽。咁啊，佢喺多倫多一段嘅長時間㗎啦， 而家 lockdown 啊嘛，都放咗嚟啦。 有 lockdown。lockdown 嘅都係有 lockdown 緊嘅， 係 嘛？總之就算唔係都麻煩啦，即係翻嚟香港要隔離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掛住你啊 ，Teresa。 Yeah, we miss you so much。係 啦，一定啊！如果你咧翻嚟香港，第一件事即刻嚟我哋二千靚歌唱翻歌俾我哋啲聽眾聽先。OK，thank you Teresa。好，咁我哋翻嚟咧，頭先講起啊，佢都掛住佢個二生女啊，Natasha。咦，我 uncle 同你合唱一隻歌啦，不如 好啊。 但其实呢，你而家话呢隻歌呢，我都开心㗎，因为我少年时代呢，我就听 Elvis Presley。 咁呢， 佢又唔係话出唱片嘅时候我听，而係佢喺个 Hawaii 嘅 live， 即係全球直播，佢係全世界第一个啦。Satellite 全球直播佢嘅 concert， 你话几犀利？佢又唱咗呢只歌，所以我就识得呢只歌，由嗰阵开始。你唱咧，用你嘅风格，Your style， I will follow。 To be. Take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Helbert 啊、oh, ，Teresa 有 request 啊， 有 request 啊。 佢話咧， 佢 request 人哋唱歌啊，竟然。 佢首先就話咧喺Toronto 係凍嘅。 係啊，咁熱嘅天時會凍嘅點解？係OK。 咁跟住咧，佢又叫我 say hi to Vince 啦。 係啦， 係 啦。 係啊 ，say hi to you 啦。咁仲有阿喬啦。 係啦。 咁仲有咧，佢又點唱喎？ 竟然。 係啊。 點咩歌？ 我唔讲住， 我唔讲住， 但系我唔会唱，我去，我会另外一只歌 replace 呢一只 ，OK， 一阵先讲。 系啊，佢都应该好开心嘅，可以喺一起身咧就可以听到吓、啊、我哋自己。一陣間唱俾佢聽，一陣間唱俾佢聽。OK， 咁啊十點半新聞報道後咧 ，Teresa 記住啊，聽下我哋香港啲新聞啦，中文嚟嘅啊，我諗你都明嘅。新聞之後咧，我哋就會揾阿 Rita 唱只歌俾你聽，係你嘅 dedication 嚟嘅。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系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系50岁机场搬运职员，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佢曾经喺今个月1日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今个月9日检测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患者同朋友住喺黄大仙金凤街1至3号嘅单位，单位内有3间劏房，住客要检疫。患者在机场禁区工作，不会接触机组人员或乘客。庄竹君说，患者在潜伏期到过沙田广元村和黄大仙中心多间食肆堂食，到过深水埗一间发型屋理发，亦曾经和朋友到海洋公园。患者曾经到过的地点要强检，有90多名紧密接触者要检疫。由于担心机场有隐形传播，当局会为在机场工作的员工进行一次强制检测，涉及几万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10月发表本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由于是他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会作出一些总结，并勾画出如何看香港的未来。他又预告当中最重要一环是土地开发。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发表施政报告前，政党会好似给予菜单让政府再剔选，今次將不是這種取態，他已經有心理準備，或被指假大空、紙上談兵。被問到是否意味等同撰寫下屆的施政內容，林鄭月娥說他完全沒有這個考慮。被問到他出任特首時面對批評家人有什麼看法，林鄭月娥說不能展開討論，一討論就會很傷心，當談及家人他就會眼濕濕，家人為他作了很大犧牲，彼此心照，兒子和丈夫不會要求他公開多謝。身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已经辞去区议员职务。至于会否进一步减低民主党参选立法会的意欲，他说不同人对区议员辞职潮有不同解读，重申民主党将在9月的会员大会时决定参选与否。罗建熙指政府连日来对有关区议员宣誓的说法模糊，形容情况十分困难，他希望在确定的环境下工作，加上财政负担的考虑，所以决定请辞。他批评政府至今未有清楚交代区议员符合誓言的准则，做事手法无法令人接受。警方拘捕4人涉嫌行劫、串谋洗黑钱和贩运危险药物。案中事主在月初在网上相约一名少女到清水湾道之后被3人行劫。 警方话，31岁男事主案发当日以私家车接载一名相信未成年少女，驶至清水湾道近亚公湾时，一架客货车尾随，客货车上有3人上前，先后破坏私家车车窗，同埋袭击事主，又劫去事主嘅手提电话，并要求事主提供网上银行密码同转账55万。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拘捕一男三女，年龄介乎18至34岁。警方同时检获大约3.6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82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夏天烈日当空，同阳光玩游戏是好开心啊，但都要小心晒伤噃。 其实揀错防晒用品，对珊瑚以至整个海洋生态都有毁灭性嘅破坏噶。 就等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话你知啦。 譬如大堡礁咁，近年就已经科学家宣布佢死亡啦。咁对于地球上面有咩影响呢？首先有一点要大家知道嘅就係，原来珊瑚呢佢係动物嚟嘅，咁但係佢哋喺身体上面就会吸引一啲嘅水藻呢喺佢嘅身体上面居住，呢啲水藻呢就会透过光合作用呢提供呢珊瑚虫所需要嘅能量嘅，咁所以呢喺光合作用嘅过程里面呢会吸咗水里面嘅二氧化碳排放返氧气出嚟，令到水里面嘅氧气量呢就会大大咁样提高，咁亦即係话呢生命呢先至可以喺个海洋嗰度继续延续落去。 某啲防晒用品中含有好多化学物质，大家去沙滩玩嘅时候，呢啲化学物质就会落入大海之中。 当一啲咁样嘅化学性嘅物质溶咗入水里面，覆盖咗喺珊瑚上面，嗰啲水藻就唔能够因为咁而进行到光合作用咯，珊瑚呢就冇办法可以得到足够嘅营养。死亡之前呢，佢哋唔係话一下咁就死咗㗎喇。佢哋呢第一个步骤就会将自己身体里面嘅水藻啦，叫虫黄藻呢，排出咗自己身体以外嘅地方先。佢就显露咗佢原本嘅珊瑚嘅结构嘅颜色，就係白色。我哋称之为珊瑚白化嘅现象。 今个夏天揀防晒，记得睇清楚成分，揀海洋友善或者物理防晒，齐齐守护珍贵嘅海洋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这晚大雨，你可怕它，或是其实挂念谁？大概你也会想到我，我使你没有畏惧。你却也早已知，现实难让我伴随。 不必要朝夕共对，只需爱得陶醉，怎么会失眠和心碎？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样你会目至，合上一双眼总碰见。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做第二个部分啦，时间系10:39几啦，咁啊，我哋系二千零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系有 Rita Capio 有位医生，同埋佢嘅女女 Natasha。咁啊，已经唔系陌生噶啦，因为 Natasha 由细到大，经常都会系嚟呢个节目啊。今次已经系第四次啦，原来慢慢数下先知。不过咧，应该 就等埋 Auntie Teresa 翻嚟我哋第五次。 系啦，真系啊！即系我好，我试过一次都好开心啊 ，Teresa 啦，同埋佢嘅 late daddy 啊，咁喺度打鼓 喎。哦，阿 Teresa 爹哋 uncle Fernando， 阿 Fernando， 咁啊，同埋仲有你有两个。細佬啦， 係啊，上次成個 band， 成個 band 真係好精彩。咁我揾一次咧，如果 叫曬啲 Carpio 佢咯， 全部 Carpio 家族啊，Carpio's family 係啊，連埋 Auntie Teresa， 又有吹 saxophone 有彈鋼琴啦，即係全部都係音樂嘅天才。啊，你爹哋而家有冇？ 冇啦，年纪大啦， 年纪大啦， 系啊， 真系好 miss 佢。 少少啦，唔系好多咯，总之就 即系 够唔够玩下， 玩下屋企玩下咁样啊， 系啦， 系啊，即系我哋好感激即系 Carpio 家族真系嘅，即系香港嘅音乐咧个乐坛咧，如果冇咗 Carpio 家族咧，真系会少咗好多 colours， 同埋好多系真嘅，系真嘅，我讲真嘅，即系一来咧已经系即系宏观嚟计咧就系菲律宾嘅音乐人。 嗯， 喺香港的贡献好大，咁其中咧最大的音乐家族咧就系 Carpio， 系真的。咁所以今日咧已经有再第，我唔知道你第几代啊，即系香港，应该咧 睇下先，系咪第四代啊？ 系啊，你冇第四代系咪啊？你个爹哋 个 爸爸喺边度？系咪喺上海嗰啲啊？ 唔系 啊。 唔知啊，我好似听过佢后生，我阿爷后生嘅时候喺大陆， 又去弹嘅喺上海咯，多数 系上海啊， 多数都系，多数都系 嘅，系咯 系。咁喺上海先至会有咁西化，有啲外国 band 喺度。 咁跟住就嚟咗香港。 系啦，咁所以你系第三代啦， 阿 Sir 第四代。 系咯，佢第四代。 咁咧，嗱，头先咧就杜丽莎咧就喺度听紧啦， 系啊，仲听紧噶 吓 ，Hi， 咁啊，而家就话有只佢要歌点，咁你又送一只歌俾佢啦。 我想 replace 咗佢咯， 得噶，因为咧呢只歌可能佢仲中意。 好，嚟啊，唔该，音乐。 因为呢只歌系佢嘅。 唱三，我哋唱两个版本，你又唱一个版本。 一定要唱杜丽莎嗰个版，你唱英文先啦。 OK， 唱完英文就唱杜丽莎版本，即系粤语版。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m feeling sad and blue You went away Now my life is just a rainy day I love you so How much you never know You've gone away and left me lonelyMemories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Of a love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 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The sun would shine once again You'll be mine, oh mine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 醫生就有舒健一期的英文版 A Taste of Honey， 還有就是杜麗莎版本，跟住 咧，咁你都整翻只啊？ 還有個版本嘅原裝正版啊 ！Oh, I'm ready, Aluko, Namita nga, Kopole na yo, Amahita su.一朵绿波奥奇诺幽流 Oh, I am with it I look home 年轻的大和西欧卡座也得我们一大树那如那一一朵绿波奥奇诺幽流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半分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の夜一朵绿波波奇的夜眉头今天不再晚走 送给 Teresa 杜麗莎，希望你在多伦多咧，虽然咧就即系系咪都好似 lock down 咗吓，系咪即 系 个城市可以周围走噶啦？要身体健康啦，希望你 keep 住你把靓声，跟住带翻嚟香港， 个样子都 keep 得好靓啊！ 系啊， 头 先 仲 系 send 咗张相嚟啊， 哇， 好靓女啊 ，bling bling 好闪，一个 star 真系一个 star ， 可能系啊，真系佢不嬲都系噶，我哋香港人嘅心中嘅 big star， Albert 啊 ，Albert， yep， 我有人呷醋 啊！边个啊？边个啊？边个？ 因为点俾阿 Teresa 听，又点歌俾我唐家姐听，我个细女就呷醋。 我细女， 妈咪，你可唔可以点只歌？细 女喺 边 度啊？细女边度啊？ 英国咯。 哦，系，又系 lock down 咗，即系又系封咗成禁制啊！而家好似想开放，但系都你都唔好鼓励佢周围走啦。 系啦，我而家点翻只歌俾你听下。 啊，点又系啦？ 呢只歌叫做忘不了你。 点会忘记你啊？系咪叫咩名啊 ？Helena。 Helena。啊！唔会啊，妈咪唔会忘记你啊，家姐都喺度吓。OK， love you, Newt. Love you. Thank you. 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省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 湿湿啦， 真系全情投入，真系挂住阿女，挂住细女。不过家姐都话，如果冇咗你，点点得噶妹，系咪咁嘅意思？你翻紧隔住，阿家姐都话想唱一只歌，啊，睇下妹感唔感受到。诶，系噶，即系喺英国嘅好多香港人都系一样，突然间想翻嚟，哎呀，放暑假要等多阵吓。请大家耐心， 佢系其中一个翻唔到嚟。 Take care， 我哋将呢啲歌送晒俾留学喺英国嘅一留唔知咩喺英国嘅所有学生朋友。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ame.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that life's so boring Search for a fountain. Promise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the dozen hou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Oh,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Somebody

再请了透露，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群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之根，风中牵满寂寞，当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的是我心间。 英彩善的深夜港湾，将时间带到11:08，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岭歌再重聚，我是欧瑞强。我们有 Rita Capio、 韦尔山和他的女儿 Natasha Wong。 Natasha 的中文名叫什么？ 黄瑞林。 黄瑞林。 OK， 佢有两个名嘅，一个艺名，一个 哦有艺名，艺名叫咩啊？ 黄瑞林咯， 就系、是、哦艺名嚟嘅。 但系其实我系黄海珊。 哦， 珊， 海珊，珊，女， 魏珊， 系喎、哦，系喎、哦，因为嗰个女字边嘅珊。 唔系佢嗰阵时就系因为诶，佢1996出世噶嘛，就系啱啱李丽珊咧奥运 金牌， 系啊攞咗奖 啊，啱啊，今年又系奥运年啦，咁啊，即系总之。所有的呢啲嘢都好似系有个缘分夹定嘅，啲年份啊，几时出世啊，佢哋出世就唱咩歌啊？其实谂下佢以前一出世有啲咩歌咧，或者有啲咩事发生咧，你就即系好容易会记得即系一生啊几多岁啊几多年前啊。我其实我成日都系靠啲歌去记，究竟过咗几耐咧吓？咁即系譬如话，你知唔知？即系我真系唔知道 Loving You 加呢个 Say You Love Me 系几多年？不过我以前系成日播嘅，啲 Mini Ripperton， 啲歌 hit 嘅时候咧，我就做紧 DJ 噶啦，已经。咁、嗯、啊，哇！呢个女仔把声点解咁特别嘅啊？真系 我唱唔到咁高噶，不过试下啦。我哋 出 高黄 莺咧，唔系个个咁高 key 嘅，唔使咁高嘅。佢、嗯、系海豚声啊！佢 系啊，我拉唔到我嗰个 vocal cord 拉到咁长，我拉唔到，所以。 总之系。呢一隻我哋真係聽咗好多年嘅名曲。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 is all I wanna do. Love.Everything that I do is out of loving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our friend. Holding hands is fine, but I've got better things on my mind. You know it could happen if you only see me in a different light. Maybe when we finally get together, you will see that I was right. Say you love me, you know.Say you love me 第一次同阿女 jam。 哇，真系精彩精彩！即系两只歌咧，真系即系随意咁样咧，我哋就 jam 埋一齐，原来真系好夹嘅。啊，两只歌可以黐埋一齐唱。 系啊， 我头先话俾你听啦，如果你知唔知咧？原来咧就 Say You Love Me 咧，即系 Patty Austin 咁啊，1976年啊，1976年啊， 好细个就我。 系啊，跟住 Loving You 咧就仲早，1974。 哇！ 诶、即系咁几多年啊？识唔识减？我都唔识减，因为好渣啊啲减数。即系 我都未系 teenager。 系啦，都未系。即系小朋友嘅直情。 系啊，未去到 teen。诶， 咁诶，其实都系嘅，因为啲歌咧，原来诶，好似好啊，好呢啲啲成日都听噶啦，都唔会好内挂咁。如果你将个2021减一减佢啦，吓死你！ 但我都好开心，即系而家呢一代嘅我个女啦吓，佢都识唱，咁我好开心嘅。 系啦，因为你嘅胎教开始， 唔系你识多啲系对你有好处 啦。系啦，咁啊，因为以前呢啲歌咧，即系宝藏嚟嘅，真系好一个即系好大嘅宝藏喺嗰度咧，用翻而家嘅风格唱翻都得噶，甚至乎中文歌都系一样嘅。你知唔知嗰只你想唱嗰只明星系几时嘅？即系。其实你知唔知道明星边个唱先嘅？完全唔知咧。 唔知道，我真的以为是叶德娴噶。 叶德娴唔是再之前咧系张玛丽。其实黄沾是作俾张玛丽唱的系喺一个，如果冇记错，应该是以前的街市。 哎呀，咁我有一个剧集又知道多样嘢。 不过佢当然是叶德娴就唱得诶好红，直觉吓。咁啊，好多人都有唱，连张国荣都有唱 嘅。我记得。 咁明星咧就可以又同即系七几年嘅有首歌一齐夹埋一齐唱都得嘅。 好啊， 你都中意噶啦。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 明星是1977年出版，跟住隔了两年之后，1979年有这个电视剧集《网中人》。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含梦中。 电视剧啊，真系个个都喺屋企睇噶， 好好睇噶， 一路食饭一路睇，系啊，周润发啊，哇，好多明星嘅，咁啊，当然啦，主题曲系张德兰， 系啊， 一首金曲，我实记得呢一年嘅，因为我系开始唱中文歌啊，系啦，我就唱呢只歌， 下次我嚟我就要唱你嘅歌， 系 系。 啊、 我 识 唱噶呢个歌，不过我今日冇，我真系识噶，但我冇歌词咋。 唔紧要啊，你要叫阿女教你啊，我而家想训练佢唱中文歌词啲。 好， 一阵间要佢唱。不过咧，即系其实香港都好有福气啊，咩文嘅歌咧都可以喺香港唱到，都有人中意噶噃。乜英文唔使讲啊，因为即系。以前的年代全部都是唱英文的，没有中文的，那真的差不多70年代、中才开始有我们的广东歌。Natasha, 你在外国读书一定 是很 international 的，什么英文不用说，有没有人唱法文的呢？美国 有少少的，英国多一点， 英国多一点，你喜欢哪里的文化多一点？ 其实我每一个语言我都很喜欢的，因为每一个语言有自己特别的嘢啦，佢嘅即係佢嘅 dialect 同佢聽落去又唔同啦，啲 grammar 嗰啲又唔同，其實全部都好 interesting。 啊，唔怪得你即係中意時裝設計，因為即係呢一個就係冇界限嘅，咁即係好西化嘅，都會將啲中式嘅嘢設計，可能有啲日本味啊，即係乜嘢都可以混埋一談，咁樣先至係時裝咁啊。不如咁啊，嚟一隻三種語言嘅又嚟啦，頭先試過嘅。 啊，呢一只咧可以讲系世界级嘅名曲。 嗯， 即系当年呢一个法国嘅经典歌后啊 ，Edith Piaf 嘅歌词同埋佢主唱原唱。唱到即系佢好沙嘅把声， 咁呢歌都有中文版噶， 所以一阵间可以出现啦，系啦。咁佢原本咧叫做《Leon Rose》嘛，即系《玫瑰花人生》。陈百强嗰只叫做《粉红色的人生》， 嗯， 一样一样咁嘅嚟。咁当然亦都有英文啦。Natasha，《Leon Rose》。 早啲講啊嘛 ，Chinese French， 你早啲講啊嘛，咁我唱嗰 part 英文，佢又唱 French， 你又唱中文啊嘛。 系啊，唔知噶嘛，我哋 jam jam 歌啊嘛。 Sorry, mom， 早啲讲啊嘛。 啱啱我好中意 Natasha 头先唱法文嗰段咧，佢真系好似唱到四五十年代嗰啲法国歌手嗰啲怀旧味道啊。不过当然系清好多嘅而家，冇嗰啲黑胶唱片嗰啲沙沙声。呢只真系嗰个年代嘅歌嚟嘅，叫做《玫瑰花人生》。哇！喺原來咧， 仲有好多歌都好想唱，唱唔曬喎。 好多啊！一陣間盡量啦。咁每一首咧，大家都耳熟能唱。我哋今晚嘅特別嘉賓係阿 Rita Coppio 啊，佢咧就即係自細啊唱英文歌，咁一有咗個女兒之後就唱曬好多中文歌，咁大家都一定聽過你啦。下一次揾埋阿蔣志光嚟先， 冇啊， 有 啊，佢有冇上過嚟啊？ 好似。有啊，有上過，記得 就係。我哋不如揾一次叫埋佢。 一定係啦，我哋總之呢個節目咧都係揾曬我哋大家好熟悉嘅老友嘅，大家一定會中意佢哋唱。十一點半嘅新聞報道，我哋還有好多中英文靚歌等住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机场停机坪搬运男工人确诊新型肺炎，当局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相信，患者在机场工作环境受感染的机会较高。梁子超说，患者虽然在停机坪工作，但仍然有机会接触到机组人员或者乘客，亦会经常接触货物或者行李等。如果有机组人员或者乘客确诊，或者他们的行李等受到病毒污染，患者或者会因此受到感染。虽然由物品传人的机会相对较人传人低，但是不能够排除可能性。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五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本地确诊个案，除了昨日公布的七个指明地方之外，有关个案亦都曾经身处四个指明地方，包括黄大仙中心南管地下的银咖喱、黄大仙新光中心二楼的曾仙回转寿司、黄大仙银凤街八号地铺大家食，以及深水埗九江街132号地铺英姐发型屋。由于早前另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非本地确诊个案，曾经到访尖沙咀中心的店铺，同样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警方拘捕四人，涉嫌行劫、串谋洗黑钱和贩运危险药物。案中事主在月初在网上相约一名少女去到清水湾道之后，被三人行劫。警方表示，31岁男事主案发当日以私家车接载一名相信未成年的女子，驶至清水湾道近阿公湾的时候，一架客货车尾随，客货车上有三人上前，先后破坏私家车车窗和袭击事主，又抢去事主的手提电话，并且要求事主提供网上银行密码和转账55万。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拘捕一男三女，年龄介乎18至34岁，同时检获大约3.6公斤的大麻花，市值大约82万。台湾的中央社报道，上海复星医药发出公告，子公司复星实业分别和台积电、红海、永宁基金会以及裕利医药签订销售协议，将会向台积电、红海、永宁基金会委托的裕利医药销售1000万剂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报道引述复星表示，这批疫苗的买方将会捐赠用于台湾的疫苗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预备好就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 同二仙靓哥再重聚呢个节目一齐成长嘅 Natasha， 从小就嚟我哋度唱歌，而家恭喜你，唱得真好嘅大个女。 Thank you。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静我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云，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再想你。发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重温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 滑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或是爱着你，曾还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中都有我。 多谢 Rita 和 Natasha 今晚母女同台演出啊！不过更激情嗰个系妈咪喎， 即系唱到双眼湿啊！ 系啊，全情投入，同阿女一起特别开心，开心到欢喜若狂啊！会唔会啊 ？Overjoyed， Natasha， Overtime， I've been bedSpeak Wonderful Mommy， 阿女一路拍手掌啊，特别开心啊，阿女拍手掌，今晚真系好多谢魏医生 Rita 同埋带埋阿女 Natasha， 多谢你邀请我哋， 唔系一定噶，我哋已经成为咗一个长年嘅约会嚟啊嘛，咁第五次即系下一次唔知几时，不过要尽快。咁因为 Natasha 咧有一个人生嘅新嘅一页啦 ，new chapter 啦、 yes. ， 恭喜 Natasha 攞到呢一个大学嘅 degree 啊，啱啱毕咗业啦。咁喺疫情，实记得今年噶啦，你 It's very special 啊。 yes， 喺呢个时间同大家讲声晚安，多谢我两位拍档嘅天使， 然后同阿乔 ，Thank you， 多谢你 ，Thank you so much。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好走着你，爱人你。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收音旁边嘅朋友，更加头先多谢喺海外听嘅朋友，特别系喺多伦多嘅 Teresa Papio 杜丽莎。 我相信你未瞓好，因为你朝头早 啱啱起身。 多谢全世界嘅朋友，同埋再次喺网上重听嘅朋友，感激，因为我哋要讲声晚安啦，下个礼拜再见。 Good night, good night, thank you. Please promise me.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